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可以来到新福教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就可以直接来教会分享，因为我家其实就住在附近，走路来一边不用十分钟。坦白讲我有点不太习惯，以前都要提早预备，那今天其实就在家里面的时间是比较久一点。那我们先一起来，应该是我个人来念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章13到31节。马可福音10章13到31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能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刚才所念的主题经文，和本把它分成两个主题，也就是它有两个段落，两个小标题。13到16节它的小标题是耶稣会小孩子祝福，17到31节它的标题是财主寻求永生之道。我不知道大家和本的标题是这样，可能有点差异，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两段经文合并成同一段经文以及同一个主题。因为这两段经文它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人无法自救，只有神主动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进天堂。因为要进天国的人，进入神国的人，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而不能像财主。要像小孩子一样而不能像财主，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容易做到吗？但大家不用现在急着回答我，等一下讲到结束之后，讲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会再问大家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吧？感谢你，那你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你的话语。主，爱求你的灵可以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也求助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语传讲的全备和清楚。愿你现在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大概是30几岁才出来服侍神。我以前其实在工作，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叫做公安的员工训练，也就是和工业安全有关的员工训练。而每当那个训练结束之后，都一定会，就一天都会有一个考试的，对。 那我记得有一次考试，他是总共考题大概有60题的一个选择题，但是他只给我们30分钟的时间作答。而主考官呢，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把题目先看过一遍，从头到尾看过一遍之后再开始作答。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60题的选择题，但是只有30分钟可以完成，大家会从头到尾把它看完吗？大家应该会吗？很怪。大家可以想想60题选择题，它不是是非题，是非题你还可以用猜的，它是选择题。结果无法在30分钟完成的考卷，其实我是第一个交，而且还提早交。为什么？因为我太厉害了嘛。因为考卷的最后一题，它的题目是只要做这一题，前面的所有题目你都不需要回答。不过大家知道吗？我虽然是第一个交卷的，但是我也差不多花了快10分钟的时间才发现考题里面的陷阱。不过把它称为陷阱其实也不对，因为主考官一开始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题目先看完一遍再作答，而是我自己没有照着规定主考官的规定来作答。而等一下我要问大家的问题，要像小孩子而不能像财主，这件事情容易做到吗？它也有一个规定，它的规定就是我们必须要根据今天的主题经文的内容来回答，而不能照着自己的喜好内意曲解经文的意思来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根据经文所描述小孩和财主的特质来回答问题。我们来看15节跟23节，马可福音10章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23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其实把小孩和财主作为对比。小孩子他可以进天国，但是财主他反而进不去。为什么呢？是因为小朋友比较笨，比较无知，财主太聪明嘛，所以只有什么都搞不清楚的人，不喜欢用大脑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当然不是了，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7章3节，我念给大家听，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何西阿书6章6节，我念新译本的翻译，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人认识神的知识，胜过人所献的燔祭。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到新约，神从来都没有要我们当一个盲从，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人，就像那一些在庙里拜偶像、拜假神的人一样，这些人他们也从来不认识自己所拜的偶像。他们到庙里面只不过是求个心安，或者是买个希望而已。神不要我们成为那样无知的人，因为我们有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当一个认识神、有真理、有智慧的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3节，保罗称那些偶像、那些假神为卫士之神，也就是说没有人认识的神。而那些卫士之神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一定要住在庙里面，而且一定要被人给服侍。所以大家感觉他知道他们像谁，那些想假神像谁，需要住在庙里面，也一定要被人给服侍。这些假神非常像人，像所有的受造物。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当然我们就是把神当作卫士之神，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受造之物。我讲这是非常大的罪过和悖逆。所以基督徒都必须要当一个认识神、认识信仰的人。那么小孩和财主的对比，竟然不是在知识上，那么他是在哪里呢？福和堂有很多小朋友，那我们知道小朋友他有个特质，就是我们跟他讲什么，他们其实都会相信。而他们什么都信，并不是属于他们的无知，而是属于他们有一颗单纯的心。而这颗心让他们不会去怀疑所听见的话语，并且单纯的去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但是大人刚好完全相反，我们所听见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和经验去做判断。满意了，看见了，我被说服了，我才愿意勉强的去相信。而这种出于勉强的信心， 一旦面临到外在的诱惑和攻击，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大家知道吗？刚才我从我家来到教会的途中，看见有老虎在马路上跑，大家相信吗？相信吗？有老虎在马路上跑，大家相信吗？大家有看见？大人绝对不相信，小朋友啊，很多小朋友他们就会相信，他们怎么听就怎么信。我之前是在改革中神学院读书的，那我们有规定，就是三年的学习必须要三年的实习，而我第一年的实习是在万国儿童布道会实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万国儿童布道会，这是向小朋友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耶诞节和寒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些跟小朋友传福音的一个活动。那每次活动结束之前，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跟小朋友讲说，只要你们相信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了我们的罪死并且埋葬了，并且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你们就可以进天堂得永生。接着呢，我们就问小朋友，相信的小朋友请你们举手，大家猜一猜有多少人举手，只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一半，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举手。而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第一天的一个活动，我们就送小朋友新约圣经。那我那时候跟小朋友讲说，那个新约圣经里面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进天堂的方法，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结果隔一天有个小朋友跑来跟我讲说，因为他父母亲不允许他看圣经，因为他们是肯定台湾的民间信仰，所以他昨天是偷偷的在棉被里面偷偷有一个看圣经里面的经文。这个就是小孩子对福音的反应，单纯的相信福音，单纯的渴望永生，相信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想要进天堂，进入那一个拥有一切美好福分的乐园。但是我们这些大人呢，我们来教会的目的也是单纯的相信福音，相信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想要进天堂。简单讲，我们进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进入那天国。我先坦诚，我不是。我会受洗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已经受洗了，所以为了家庭和睦，因为我老婆比较强势，半年之后我和我小朋友也跟着受洗。接着呢，我是为了美梦而继续来教会，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我想要向上帝要，所以我就持续的来教会。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目的，会因各式各样不同的动机而成为基督徒，但是关于永生的事情我们却很少会去思考。或许我们不是不渴望天堂，毕竟福音的内容就是永生，但是我们却可能经常把天堂放在抽屉里而忘了拿出来，因为这世上有太多的诱惑，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担心和忧虑。我们的心就像那一个长满荆棘的土地一样。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马可福音4章18到19节。马可福音4章18到19节。可以翻到，我们可以转来念吗？马可福音4章18到19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挤住了。我们看，我很喜欢这节经文，描述的非常贴切。我们的确听到了福音，但是因为在世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吸引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把那最重要的福音，最重要福音中的永生、福音里的天堂给遗忘了，因为它已经被荆棘给挤住了。它这个原文挤住原文的意思，我就跟另外一个意思更贴切哦，因为福音已经被荆棘给掐住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把小孩和财主作为对比的原因，因为财主整天思想的就是如何赚大钱，以及如何为自己积蓄更多的金钱，整天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其实是故意使用这两个极端的对比，小孩子他所代表就是单纯的信靠福音，渴望被福音给拯救而进天堂的人，而财主呢，则是代表着把天堂 当作次要，而把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喜乐当作首要的人。当然，这里的财富可以算是一种隐喻，因为对我们而言，所有高过于神的人事物都可以算是我们的财富和偶像。而这样子的人是无法进天堂，为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和十八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和十八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很明显哦，在那边我们看见哦，那一位财主和许多宗教如何能够进天堂的看法一样，就多做一些好事，多积一点功德，你就可以进天堂。因为将功补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我们做的善事比较多，做的善事高过做的坏事，我们就能够进天堂。其实坦白讲，我常常觉得这种靠功德、靠行为、靠做好事进天堂的看法，它其实既不符合理性，也不符合我们的情感。首先，我们要积多少功德才能够进天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以前我也是跟着父母亲在拜拜的。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当中有多少人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要积多少功德才能够进天堂？它的标准在哪里？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做的好事已经多过坏事？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告诉我们，我们永远做的都不够。所以那些喜欢积功德的人，他们到死之前还是会继续的积功德，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已经做够多了。所以他们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根本无法进天堂。再来，我们想一想，假设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为了要抢夺金钱而把你的全家人都杀死，结果呢，他因为盖桥铺路做了许多善事就进天堂，这样的结果你们可以接受吗？你会觉得公平吗？因为他盖桥铺路的钱就是从你们那里给掠夺而来的。虽然积功德做善事来成为好人很符合我们的人性，因为我们人除了可以幻想自救，还可以高举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赚取别人口中的赞美，大家会觉得我们很棒，就像实际里的弟兄姐妹一样。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难道你不知道吗？只有神才是完全的良善。言下之意，主耶稣在告诉那位财主，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进天堂，因为只有创造主他才是良善公义的本体。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做了这么多的好事，这样的人还无法进天堂？那一位财主也一样，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讲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二十节告诉我们，财主非常开心的回答，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财主特别强调的是，我从小就遵守了。不过大家有看见他非常天真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在大家对最后应该都蛮熟悉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后面的孝敬父母它是什么？就是十诫的前半段嘛，十诫的后半段，五到十诫。十诫的后半段它主要是在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十诫的前半段呢，也就一到四诫，它是教导我们和神正确的关系。而十诫的前半段，如果我们用一句话作为总结是什么？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要就告诉我们，十诫的前半段它的总结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翻译是错误的嘛，原文不是做尽力就好，它是叫你全心哦，全人。都必须要归向神。而十诫的后半段呢，当然就是三十一节，你要爱人如己。这位财主他遵守了后半段的要求，就像那些想靠行为进天堂的人一样。但是十诫更重要的前半段 他有遵守吗？我们看马可福音10:21-22，我们今天都会在马可福音里面走，10:21-22。马可福音10:21-22，我们一同来念。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愁着地走了。产业很多，我们看见了，财富成为他的偶像，以至于让他无法专心的爱神，以至于让他无法完全的归向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其实神对一个好人或者对一个完全人的要求，不是只有行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要完全的归向神，而且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须要为了荣耀神，这样子去做，神才会接受。因为神要我们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的全人都要完全的归向神，这不未免太夸张了吧？有谁做得到呢？大家有做到这件事情吗？整天思考的，中夜思考，晚上做梦的，都是梦到神。有做到，请大家可以举手。门徒的反应和我们一样，他们也觉得非常夸张。所以26节讲什么？26节说，这样谁能够做得到呢？接着呢，27节九月初就说出了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真理。27节讲的，我们同样练好不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这句话彻底的颠覆世人的观点。这个世界的人总以为自己可以在进天堂的道路上做出一些贡献，但主要就是教导我们，人永远无法自救，但是神却可以拯救我们，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换句话说，我们人永远只能处在被动的位置，领受从神而来白白的恩典。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这个真理，或者是说大家能够接受这个真理吗？要当一个超人，凡事靠自己拯救自己，还可以拯救别人，得到别人的掌声，还是要当一个废人，被上帝给拯救，被上帝给保护，被上帝给保护，将掌声和荣耀完全归给神。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真的明白或者是接受这个真理，但是我知道当时的彼得他仍然不明白。我们来读，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0:23-28。马可福音10:23-28。我们打开念。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人这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对他说：“看哪，我们已撇下所有的跟从。”这段经文的描述仿佛在告诉我们，原先门徒对于连财主都不能进天堂，不能进神的国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压抑，因为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有钱的人是最被神给祝福的，所以他才会这么有钱。所以当他们听到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时，他们都非常的压抑，非常的吃惊。但是当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不然的时候，彼得他仿佛开窍了，他突然顿悟了，他似乎理解到主耶稣要表达不是财主和骆驼才能够进天堂，而是要教导我们进天堂的人必须要将心必须要完全归向神。重要的重点不是财主有没有被神给祝福，而是我们不能像财主一样被世上的事物给捆绑，而不愿意将自己的心奉献给神。但是彼得真的明白这句话吗？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这句真理吗？如果彼得真的明白人无法自救，他就绝对不可能说28节所讲，他说什么：“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彼得在那边仿佛向主耶稣夸耀说，主啊，你看我是有多么的棒，我已经靠着我自己的意志力把所有的东西都舍弃来跟随你。我们看到彼得依然还是停留在靠自己靠行为进天堂的观点，误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上帝对他的要求。结果呢，圣经怎么记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章50到52节。马可福音14章50到52节。大祭司带了一群人来到捉拿耶稣基督，结果呢，50节讲什么？门徒都离开他了，逃走了。51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也跑掉了。我们可以看见哦，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全部跑走了，连一个都不剩，连最后那个少年人可能是指马可自己，他也跑掉了。接着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如果彼得和门徒们真的放下地上所有的一切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真的渴望永生，真的相信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就能够进天堂，他们或许就会开心的和主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能够为主殉道是有福的，天上和地下相比，天上更是好的无比，因为我们将可以和那一位全能的创造主永永远远的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和天堂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地上的事，和永生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今世的生命，和上帝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益处。所以十二使徒们依然更像那一位被金钱被世上美好事物所捆绑所抓住的财主，而不是像那一个当选的相信福音当选的渴望永生的小孩子。那么我们呢，我们觉得自己像小孩子还是像财主呢？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当全的渴望天上的福分，并且将我们自己的心完全献给那一位赐给我们白白恩典的主，而不能像财主一样除了天国以外又渴望寻求地上的喜乐和满足，除了神以外又把金钱当作我们的主。大家觉得这容易做到吗？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个真理，我想现在的我们就会像那一位儿子被鬼附的父亲一样，当他去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儿子时，主耶稣怎么对他讲？马可福音9章23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9章23节。有一个儿子被鬼附的父亲去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结果主耶稣怎么讲？马可福音9章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接着呢，主耶稣父亲的回答，父亲怎么回答？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认为这里的翻译并没有很好，那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应该是，我想要信，但我没有信心，求主帮助。我要信，但我缺乏信心，求主帮助。我讲这都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光景，要常常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常常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也要常常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就像那一位财主，总是把天堂把上帝当作次要，而把世上这个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当作首要，而无法活出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福音渴望被福音给拯救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抑制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真的可以发现那一个天国的价值。而当我们常常这么做，常常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讲什么？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上帝并不是把他当作口号而已，而是他真的这么做。我念给大家听，罗马书8章3节，律法基于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上帝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些身为受造物的人我们的软弱，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行为上在心思意念上不犯罪，所以神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和咒诅，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而得到 永恒的生命。而当我们被那一位凡事都能的神给拯救而成为他的儿女时，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开始慢慢的改变。大家知道吗？其实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十二使徒们最后都是为主殉道而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而死掉。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从逃跑变成为主殉道？因为在人是不能，在神是不难，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都被圣灵给充满，以至于他们的生命都被更新了。而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们也一样，虽然现在的我们仍然像那一位财主，我们的心思意念无法完全的归向神，但是圣灵也一样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会开始慢慢的改变，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像那一位小孩子一样，更单纯的渴望永生，而不是眷恋今生。我们会变得更多的仰望天堂的福分，而不是低头看着地上的咒诅，以及更多的去思想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丰功伟业。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翻到我们团来念。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能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段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根据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因为我们没有人会有一百个母亲嘛。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把二十九跟三十节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三十节少了一个人却多了一件事情，三十节少了一个人多了一件事。大家看一下经文二十九跟三十节，三十节比二十九节多了，少了一个人多了一件事情，少了父亲，多了逼迫。对，三十节比二十节多少了一位父亲，少了父亲，多了逼迫。难道拥有福音的结果，就是失去父亲吗？当然不是哦，而是刚好完全相反。当我们全人归向福音时，我们不仅得到基督，也得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借着基督，我们已经与天父和好。天父有几位？一位。马太福音也记载，主耶稣教导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念给大家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九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所以三十节如果把父亲写进去的话，那我们就变成了有一百位父亲。那么为什么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我们会有百倍，会有百倍呢？大家可以想想，在什么地方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的属灵母亲？教会。对，所以我想在这里，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指的就是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拥有许多和我们一样从神而生、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拥有同一位天父。而当我们在教会里透过彼此的团契相交，并且靠着圣灵慢慢结出圣灵的果子，越来越以上帝为我们生活和信仰的中心时，我们就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可以在神的教会里预尝天国的福分。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而这种生命的改变和更新，爱神胜过地上一切的偶像，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简单的事情。我们刚刚看见了三十节多了一个逼迫，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是伴随着逼迫，而受逼迫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得到永生。因为逆境是神致使我们饶我、坚固我们的信心、调整我们骄傲的方法。困境、逆境是神致使我们饶我、坚固我们的信心、调整我们骄傲的方法。所以神的儿女们，我们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在逆境当中学习看重天上永恒的福分，胜过地上短暂的诱惑和满足。 虽然基督徒需要面对逆境，但是这些逆境、这些试炼是绝对不会击倒我们的，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翻到了，我们同来念。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安慰，在逆境当中，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也会给我们力量来战胜苦难。同样的，面对现在这样的严峻的疫情，神也一定会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仍然满有平安和喜乐，因为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最后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回转，像小孩一样单纯的领受福音，单纯的渴望天堂，并且单纯的相信因着信靠基督，我们已经有永生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主啊，那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我们无论或吃或喝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你而行，以你为我们生活中心、生活的目标和一切喜乐的泉源，以及将来那永恒的盼望。因为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因为现在的圣召荣耀都归于你那赐给我们丰盛恩典又保守我们到底的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